嘿、hey,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特别虐心啊，看着自己深爱的人和别人幸福是什么感受？ 对，就在旁边默默的围观，自己心如刀割。 我们也是呢，做期节目围观一下大家的痛苦。第一首歌呢，来自永邦的《威尼斯的泪》。 看着你线条很清晰的熟悉，这一刻我吃了，却懂了你对爱的坚定。 这首歌是很老的一首歌了，不过我觉得应该现在的年轻人，说到自己好像很老一样，现在的人都好像应该没有听过这首歌吧。 对，可能就你老吧。 莫大人肯定是比我更早听到这首歌。因为那个时候我上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呀，特别的有名啊这首歌。 啊，对，也是一个街歌是吧。 看着你线条很清晰的熟悉，这一刻我吃了，却懂了你对爱的坚定。 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对于这个话题都有什么看法。 嗯， 这是我很想念的景，他说呢，你尽管秀恩爱吧，不分手算我输。 嗯， 看来你要从中作梗， 看送上了自己的祝福加引号。刘中梗他说呢，我曾经那么喜欢你，看见你那么幸福，我就十分开心了。哦，这个人的心态就不一样。 嗯，对，笑着哭的格格巫他说呢，不和我在一起还能幸福，根本不可能。 嗯，向着阳光茁壮成长的水蜜桃他说呢，非常扎心，但是我又能怎样呢，我又不能把他们分开。 对啊，这个问题一说起来真是非常的扎心啊。 有人太绝对， 第二首歌呢，来自于郑中基的《绝口不提爱你》。 暂时要和世界脱离，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却听见不断跳动的心。我已经 胖子变成萌妹子，她说呢，她喜欢胖胖的女生，为她增肥。后来呢，她劈腿瘦子，而我呢，从140回到90多，做回自己。朋友聚会真的觉得当时怎么瞎了眼看上他了。 嗯。 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允许。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都不听，总是以为终究化作云淡风轻。爱你到底动了自己，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允许。 梅同学的女故事，她说呢，都和别人幸福了，我还深爱着他，我别是个傻子吧。当然呢，和别人不幸福，我也不会深爱他。他幸福不幸福和谁幸福，这一切在分开的那一刻就与我无关了。 嗯，有道理。嗯，不要再想着那个不能在身边不能得到的人。 对，就应该这样释然一些。 对，正在瘦不开心，他说呢，听你说你和你的他们暧昧的空气，我和我的绝望装得很风趣，我就像一颗洋葱，永远是配角戏，多希望能与你有一秒专属的剧情。来自杨宗纬《洋葱》里的歌词，听到这句歌词多少有些心酸吧。 对，有一些情歌的歌词呀，真的感觉是在描写自己一样。 对，要不然才不会有共鸣呢。 嗯， 哎，早知道今天应该用这首歌啊。 是，那大家就脑内一下这首歌吧。 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却听见不断跳动的心。我已习了你，让爱的自由还给你，我允许了自己承受着悲伤到天明。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允许，我答应自己爱你绝口不提，总是以为终究化作云淡风轻。爱你到底痛了自己，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允许，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绝口不提，所有结局在这夜都已成形，爱到了底，痛的是我的真心。 别拦我，我也要去拯救铁蛋。他说呢，认识了12年的男性朋友，今晚带我去见他女朋友，内心的潜台词是，静静的看你们分手，感觉好狠啊我。 你们认识12年，你都没有下手？ 对呀，我觉得其实这个男生有这样一个红颜知己还挺可怕的，我倒觉得啊，因为他每次交女朋友，总感觉好像旁边有一个女生在看着他们，心里、心里是不是祝福也不一定。 我觉得最难过的应该是那个毫不知情的 女朋友。对呀，人家很无辜好吗？因为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真的喜欢这个男生的话，就表白呗。看看自己有没有机会或者能不能在一起，对吧？ 嗯，对，何必要做这个阴暗里的小恶魔呢？ 嗯， 这么吓人。 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 下一首歌来自方大同的《三人游》。 嗯，也是一首描写关于三个人的电影，始终不能有姓名的自己。 哦，我还以为是三人游必有我师呢。 没有。 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 简单自信的笑，他说呢特别的扎心，但是呢心里还是想让他幸福的，默默的爱了很多年，最后呢还是成了陌生人，直到现在为止心里还是放不下他，总是相信会有平行时空，总是幻想会和他同一时间听你们的节目，因为我们呢一直都很喜欢你们两个主播，很怀念以前听一起听节目的日子。 嗯，看来你们还有这个共同的爱好，共同一起做的事儿。 哎，你知道吗莫大人，我发现有很多的听众啊，就是很多人都是原来是一起在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呢现在分手了，他们是各自在听节目，希望能够在某一个时空中吧，就是这样的空间上去偶遇对方。 哎，你知道吗，下次我觉得咱们俩应该弄一个情侣卡发给正在一起听我们节目的情侣，然后三年之后呢，大家再拿着情侣卡来看有多少对情侣还在一起。 那我们的节目可能都停了，那时候怎么听呢？ 呵呵呵呵， 开玩笑啊，再说吧，这个是顺其自然， 瞬间不想聊了。 至少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爱还留不住你的离开，却一总在等待着你回来。一人留两人就散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得不到的却美好的，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经够了。 Waiter 他说呢，他的生活无论怎样都与我无关，曾经放手如同拔掉一颗坏牙，会觉得解脱，但是舌头总会不由自主往那个空空的牙洞里舔，不痛了不代表你已完全无视留下的那个空缺，永远都在异常的挂念，适应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坏牙总要拔掉，因为太疼，所以终归还是要放手，彼此互不打扰，即使分开也体面一些。 嗯，刘鑫他说呢，就像养了多年的狗去糟蹋别人了。 还你还是去糟蹋别人吧，不要糟蹋我。 是，愿意去就去吧。 那曾经走过的路口，我听了你却走，我想捂住我的耳朵。 今天第四首来自于罗志祥的《自我催眠》。 爱就在此刻，松手分手放手，我才不痛不再痛，和你背对背的走，原来怪我没有爱情的天分，你才要走。想着 宇文浩他说呢，敬往事一杯酒，再爱也不回头。其实就算我醉到黄昏独自愁，那人伸出手，我还是会跟他走。敬你一杯酒，情字自古难回头，想挽留怎知他心属他有。醉了一回，爱了一次，恨了一生，念了一世，不如梦中缘情愁。 却静静沉默在我们之间，爱了放了散了，我会不说不想说，怕说了也没有用，现在我的幽默只是掩饰着心痛，我的难过 好 才华， 这把这个情怀舒展的是 对 才子， 怎知他心属他有， 再不回头。屋里少女小胖帆他说呢，就像自己喜欢的零食被一个小孩子拿去吃了，你还不能说什么，毕竟啊他只是个孩子。 多拉那个 A 梦他说呢，宛如一个疯子，四年的感情我歇斯底里付出了一切，还不如他的一个表情包一个动态管用，为此割腕，而他们依旧很暧昧 啊，都割腕了，好严重啊。 对，不必要这个这么自残自己啊。下一首歌来自林建辉的《内伤》。看到这种事儿的话，真的是挺内伤的。 Lucky Girl 呀，他说呢，就像火烧的房子，你知道那曾经是你的家，但你回不去了。说祝福都是假的，再见一眼都还是想拥有。 当然了，毕竟自己深爱的人。西瓜少年 Light 他说呢，从初中喜欢到大学，中途在一起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去年冬天告诉我和别人在一起了，我只知道现在思念到极致，在夜里痛到窒息是什么感觉，如落深渊。我们都是女生，希望她前路安好，希望我继续努力。 祝福你啊，加油妹子。 加油。 你的心到底什么形状，我伸手碰到的是一道墙，那些温柔与我无关，你不懂我内伤，能哭谁又不想，并不喜欢逞强，只是我答应当个诚挚陪伴，我像是个谦卑的铁匠，把心痛都熬成了信仰，其实我们都很想，不等到快要 楠木可一，他说呢，高三的时候呢，他是班里第一，我是第二。然而呢，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第二喜欢第一，第一呢喜欢另一个姑娘，第二坐在第一的前排，每天听第一给那个姑娘讲题，只会在心里默默的想，这都不会，你配不上他，你们肯定会分的。然而呢，结果是第一和那个姑娘分了，也没有和第二在一起。 要多强壮才能够抵抗，你不懂我内伤，想我也尽量，不要对谁去讲关于我荒谬，爱着这种荒凉，你的心大那些温柔与我无关，你不懂我内伤，能哭谁又不想。 哦，第二好可怜 啊。对 啊， 心疼这个留言的朋友。 对，可能都是学习很好的人吧，所以他觉得一定要学习好才配在一起，但实际上好像和学习没有什么关系呢。 嗯， 不一样的烟火呵呵，他说呢，默默地在旁边画圈圈， 嗯， 要诅咒你们。 不肯放，难道非要拨开我胸膛，邀请你来欣赏，你才愿意拥抱我的坚强伪装。你不懂我内伤，能哭谁又不想，并不喜欢逞强，只是我答应当个诚挚陪伴。我像是个谦卑的铁匠，把心痛都化成了信仰，其实我们都很像，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陈小春的《我爱的人》，特经典。 嗯，对，特别适合这期话题啊。AA 酱的小迷妹，她说呢，现在没有深爱的人，但是梦到深爱过的人和别人结婚的场景，虽然知道自己该开心，该祝他幸福，但是还是难受到从梦中醒来，哭不出来，但是在大半夜突然觉得好冷，已经过去的亦是如此，更何况正深爱的。 嗯，安之喜甜不喜辣，她说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仿佛已经根植在自己的心房了，放弃他无疑是仿佛将自己的心也挖出来，可是他不爱你啊，根植在你心房的思念就像带有腐蚀性的毒品一样，将你的五脏六腑慢慢的腐蚀掉，简直比挖心还痛苦。尽管你很爱很爱他，感觉没有他自己会活不下去，但这仅仅是一种感觉而已。 我用爱永恒，他的爱怎么那么深，想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 哎，萱草，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做节目这么多年以来，大家的留言水平越来越高了？ 是呀， 大家的文笔越来 越好，都写得跟小作文似的，都高考都能得满分的那种。 我觉得其实这一路走来也看到了，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成长，还有每一个听众的成长， 嗯，对， 觉得真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 大家一起成长真的很美好呀。 嗯， 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呢？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是真残忍，让我又爱又恨，他的爱怎么那么深？我爱的人 是你的梁温柔，他说呢，深爱的人在我身边，和他走下去的必然是我，只能是我。四年多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嗯，再分享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条留言了，它叫做愿你岁安安。他说呢，喜欢一朵花不一定会摘下来，爱一朵花一定不会摘下来，他觉得幸福那就好了，那个人是不是我都没关系。嗯，他幸福就好。 嗯，有道理，他幸福就好， 很棒啊，这段话很受用，也是送给每一个在听节目的你。 对呀，既然我那么爱你，就希望你得到幸福，不管是和我在一起还是和别人在一起。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大人。2017莫大人全国巡回畅聊会终于如约而至。这一次，我将带着我的首张个人原创专辑和这一年满满的故事，再次踏上遇见你的旅程。去年冬天，畅聊会的每一个画面，每一张笑脸都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你们的热情、真诚和善良，在那个异常寒冷的冬天仿佛温暖了我的全世界。这一年你过得还好吗？有没有开心的笑过？有没有痛快的哭过？恋爱了还是失恋了？升学了还是工作了？去年陪你看莫大人的那个人，今年还在你身边吗？他还会陪你来看莫大人吗？ 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 大家可以下载秀动网 APP， 在程序里搜索莫大人，就可以找到本次巡演的售票信息。期待在你的城市和你遇见。 我爱的人，他已有了爱人，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 好了，这期很走心的话题送给每一个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希望你们都能够平安喜乐，得到幸福。 嗯，对，送上我们最美好的祝福。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